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76集。惊炸，无意中抱了一条大腿。一群新人听完一楼老师的介绍，兴奋地低头开始互相讨论。这位姓徐的老师带着所有人往里面走，先是停在了一楼的公共场所。教学楼总共五楼，但是没有楼梯。一楼公共场所左右两边都是电梯，各三个。徐老师停在电梯边介绍道， 每个学员都会有一张自己的卡，电梯是刷卡制的，高等级的能进低等级的楼层，低等级只能进低等级的楼层。 也就是三级学员只能待在一楼，四五级的学员一楼跟二楼随意开放，随意进入。徐老师接着带他们往里面走。田潇潇站在秦冉身边，他鼻梁上还戴着挡光的墨镜，没有跟谁说话，跟秦冉交流也不多。正要跟着秦冉身后往后面走的时候，听到身后有人叫他，是一个中年女人。田潇潇就停下脚步，不由往后退了一步，伸手取下眼镜，停在那中年女人身边。 干嘛？ 中年女人是他的经纪人。 我让你跟田逸云那一行人打好关系，你…… 经纪人压低声音，恨铁不成钢地说道。 玩不到一起。 田潇潇手把玩着墨镜，下巴微微抬着。 而且你看，人家看得上我吗？ 田潇潇既不认识协会里的人，家里也没有小提琴大佬，个人在小提琴上一般般，跟那些老师预料的一样，就是来混人设的。经纪人看了田潇潇一眼， 你能不能看看人家李双宁是怎么付出的？ 还有其他警告吗？没的话，我就要进去了。 经纪人就十分嫌弃地摆手，让他走。然后又想起来一件事， 哎，你等等。 他伸手让田潇潇再回来一趟。 你刚刚说话的那个女孩子有没有进娱乐圈的打算？ 田潇潇反应过来，他经纪人说的是秦冉。秦冉在星探眼中确实可塑，不仅仅是从颜值上说，气质也是万分出挑。 不知道，我帮你问问，不过可能性不大，他这样的长相要想进娱乐圈还等得到你？ 田潇潇把眼镜收好夹在领口处，笑得慵懒。 哼，我先进去了。 经纪人差点踢他一脚。101是个教室，后面摆放着乐器，座位都是散着坐的，泾渭分明。田潇潇扫了一眼，田逸云那一行人都坐在中间，其他人则是散坐在两边。秦冉坐在左边靠墙的位置，他正一手撑着脸，把手中的手册随意地搁到桌子上，翘着二郎腿，坐得十分随意。田潇潇想都没想，直接坐到了秦冉的这一排，位置跟阶梯教室差不多，是连排的。徐老师暂且不在，其他人都在低声相互讨论，抑制不住的兴奋。田潇潇就把注意力放到了秦冉身上，他小心翼翼地盯着秦冉的脸瓣上，然后问道， 哎，你有没有进娱乐圈的想法？ 秦冉微微侧了头，不由眯了眯眼，还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懒洋洋地开口道， 没兴趣。 妍希的经纪人不知道是第几次问他了。田潇潇点头，早有预料。两人刚说了几句，徐老师就从门外进来，一只手拿着一张纸，另一只手中则是拿着一堆卡。秦冉一眼看过去就知道那是代表着协会会员的卡。 哦，因为每间练习室只能同时有四个学员练习，你们这批新学员自由组合，四人一组。 徐老师看了一眼手中的纸张， 有26个人啊，其中有2组不足4人，只有3人，大家自行观看。 他打开投影仪，把划分好的七组放给大家看。第一组是秦冉为首，汪子峰，最后一个李雪，三个人。二组是以田逸云为首，田潇潇，还有一个男生，也是三个人的组。后面的五组都是四个人一组的。看到这组别，大家面面相觑。这一批学员大家都认识，看到了分组，有人欣喜，有人则是十分郁闷。比如被选到了田逸云那组的一个男生，欣喜若狂。毕竟这里的新成员大部分都知道田逸云跟高级别的学员认识，而且很有可能是四级学员，跟他分为一组，可以去二楼学习。也有人十分郁闷，比如李雪，他就坐在田逸云身边，没想到会被分到秦冉这一组，尤其秦冉还是一个之前听都没有听过的人。 逸云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竟然没有选到你。 李雪低声跟田逸云抱怨。田逸云很适用这样的话， 新生是可以自由换人的，反正我这组也没有满，你可以向徐老师申请进我的组。 李雪眼前一亮。徐老师见每个人都看完了，不由开口， 大家还有问题吗？没有的话。 老师， 坐在田逸云身侧的李雪举手， 我想跟田逸云一组。 徐老师看了李雪一眼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 李雪。 听到这一句话，脸色也有些黑的田潇潇忽然清醒，她也举手站起来。 徐老师，我叫田潇潇，我跟李雪同学换。 徐老师听完两人的话，翻了翻名单，看着两人，眯了眯眼。 你们两个确定？ 李雪看田潇潇的目光像是看个傻子。整个班的人挤破了头都想跟田逸云一组，还有人主动想要换组的。经过两人同意，李雪跟田潇潇换组，徐老师把两人的名单换了过来。 汪子峰，你要不要换组？ 田逸云十分友好地看向后座汪子峰的方向。汪子峰摇头，对他没兴趣。 不用。 田逸云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一番折腾后，最后确定了名单，徐老师才开始发放学员卡。 大家安静，接下来给大家发学员卡，确定你们这两个月在协会学习的权限，当然是等级越高权限越大。当然，如果有人觉得上次没有发挥好，可以举手，去一楼考级处重考。 徐老师说完，没有人举手。毕竟上次的考核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，几乎所有人都用了自己的权利，重考意义不大。徐老师这才开始发卡。 念到名字的学员上来拿卡。刘诺一，三级学员。窦静，三级学员。 毫无意外，大部分进来的人都是三级学员。念到了好几个名次后，徐老师接着念道： 田逸云，四级学员。 班里大部分人的目光都看向田逸云，徐老师把卡递到他手中，声音也温和了些许。 那好，待会儿去二楼，有问题可以下来咨询我。李雪，三级学员。田潇潇，三级学员。汪子峰，四级学员。 人群中又是一片哗然，教室中大部分人的目光都看向汪子峰跟田逸云。汪子峰就是上回的九号，他是四级学员，也是六位老师商量了好久之后才敲定的。他天赋可以，但技巧有些勉强。今年的学员质量特别高，徐老师看着汪子峰也十分欣慰，想着明年夏季末的考核一定十分精彩，或许明年就能出去 M 州进修的名额了。至于今年，这群新学员应该没有可能。徐老师发完了前面人的学员卡，迟迟没有到秦冉。田潇潇伸手把玩着墨镜，好半晌也没有等到秦冉的学员卡，有点着急。 怎么还没到你的？ 秦闪正在跟林思然聊天，听到这句话，他随手把手机扔到桌子上，懒洋洋地往椅背上一靠。不知道，他正说着，徐老师拿了最后一张卡，似乎是顿了下，这会儿声音更加温和了。 秦冉，五级学员。 全班窃窃私语的声音忽然没了。这等级在魏大师的预料之中，秦冉没有任何意外。他上台，十分平静地接过了自己的学员卡。谢谢老师。 新生有五级学员？ 一片静默之后，知道协会分级制度的新学员们炸了。 我记得戴老师的学生秦宇也才五级吧？五级？是谁的徒弟吗？ 刚刚李雪换到田逸云那组的时候，其他人都是羡慕的，但此时大家都不由得把目光转到了李雪那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